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一次见到林叔是在下课后的教室外面，教国文的老师在跟一名面生的少年说话。岳定堂第一感觉是那人生得真好看，出身环境让他见过许多漂亮的人，男男女女都有，岳定堂自己生得也不赖，但那人依旧能让他觉得好看，那就说明对方的漂亮已经超越岳定堂见过的绝大部分人了。后来那个少年被领到自己前面的那张桌子，成为他的同班同学。 定堂，这是咱们班新来的同学，我安排他坐你旁边，以后啊你多帮帮他啊。 嗯。 你好，我叫林叔，你叫什么呀？ 岳定堂。 上海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能上中学的家庭条件当然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林家岳定堂自然是听过的，只是林岳两家一个主商一个主政，涉及领域又没什么交集，所以仅仅是长辈们认识罢了，小辈之间是谈不上什么往来的。林叔挺爱说话，举凡天文地理历史乃至世界各国大事，他都能砍上两句，而且不是瞎砍，说出来的话也颇有见地深度，在当时的岳定堂看来起码是个大学生的水准。他自己不爱说话，也懒得听旁人啰嗦，却很愿意听林叔多说两句。但两人之间的渊源不是始于谈天论地，而是一场打架。有一回岳定堂路过学校外面，看见林叔在殴打同学。 让你欺负人，狗仗人势。 林叔快住手， 闪开，别多管闲事。 林叔打红了眼，连他这个劝架的都不放过，挥起拳头就揍过来。岳定堂被打出血性，两人很快扭打起来。 岳定堂，林叔都给我住手。 他们被老师发现，呵斥拉开，叫回办公室，每人关禁闭写检讨叫家长。岳定堂一个优等生，从小到大只有文质彬彬高高在上的份儿，何时会因为跟同学打架斗殴被老师处分？这梁子算是结下了，哪怕后来他知道林叔只是帮同学出头打抱不平，那也难以消除这份怨气。记仇这种性格必定是与生俱来的，在那之后他没少给林叔使绊子，比如辩论比赛，两人明明可以一队，他非要去另外一队跟林叔同台打擂，结果因为林叔那队有一个女生拖后腿，在辩论时紧张过度，急得面红耳赤，最后落败了。而那个女生名叫杜韵宁，当时男女同校并非蔚然成风，他们这所学校算是上海先锋之一，但也仅仅是同校不同班，男女分班办学，杜韵宁就是那些花骨朵里最明艳的一朵。学校树下有长椅，岳定堂经常在气温适合阳光温暖时在那儿看书，某次看到兴起，树上却掉下个苹果核，砸在他后脑勺，又落在手里的书本上。岳定堂心想，自己可不想当牛顿，牛顿也不是被苹果核砸的。抬头一看，姓林的正在那里，他霎时黑了脸。 林叔， 哎呀，对不住啊，手滑。 姓林的懒洋洋冲他一笑，趴在树上打瞌睡，像只树懒。树有点高度，岳定堂寻思自己的爬树技巧和把人拽下来揍一顿的可能性，几秒之后准备起身走人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 喂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 你看不懂 啊？离太远了看不清，你不说就算了，归安吧。 英文原版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你看不懂，不说也罢。 我当你一本正经在那儿看了半天，是看什么呢？没想到你表面正经，内心也如此儿女情长。这故事还不如中国民间的《梁祝》来的凄婉跌宕。 我喜欢看，关你什么事？ 你能把26个英文字母倒背如流，再来跟我讨论原文书。现在的你没这个资格。 那倒也是，思想境界过低的人总喜欢以自己肤浅的本事为炫耀，却从来不会就事论事。你不就是现实里找不到喜欢的姑娘，只能从书里寻找寄托了吗？可怜，太可怜了。 你给我下来。 你求问。 好，你给我等着。 十几岁的岳定堂也有冲动的一面，他当即挽起袖子去爬树，一腔怒火让他的爬树技能大幅增加，眼看着就要够着林叔，他直接伸手去拽人，想把人给拽下树，没曾想自己脚下一滑，险些从上面摔下去。关键时刻，那个跟他斗嘴斗得不亦乐乎的死对头居然伸手拉了他一把，结果虽然有所缓冲，最终两人还是一起摔了下去。 哎哎呀，哎呦，姓岳的，你给我下去 啊！ 哎呦，我的胳膊！ 林叔被岳定堂压在身下，胳膊直接折了。之后，林叔请假几天，重新回到学校时，又是那个活蹦乱跳、照样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少年。岳定堂没有去探望他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他心中多了一道坎儿。每次被对方气得毛发皆竖，却再也说不出最狠的话来。林叔跟杜韵宁走得很近，学校自然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的，但恋爱和暧昧之间的界限本来就很模糊，两人光天之下并肩而走，周围还有一大帮同学，本来就让人无可指摘。林家和杜家门当户对，据说两方家长也乐见其成，考虑让杜韵宁毕业之后就结婚。岳定堂也觉得杜韵宁很美，但他的目光却时常更多地落在杜韵宁身边的那个人身上。那时候岳定堂觉得这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不圆满，对杜韵宁。那年夏天阳光很好，学校放假，岳定堂从图书馆借了书，打算在学校消磨一下午看完。转了一圈，却找不到一张没人的长椅，最后那张长椅甚至被人霸占用来睡觉，太奢侈了。那人翻了个身，身上盖着的衣服滑到地上，是林叔，也只有他才干得出这种事儿。岳定堂驻足，不远不近，他在犹豫纠结，要不要过去帮对方把衣服捡起来盖上。一秒，两秒，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他腿都站麻了，甚至恨不得像个小姑娘一样摘朵花在那一瓣瓣占卜。然后有人过去了。是杜韵宁，他弯腰捡起衣服，轻轻给林叔盖上。林叔眼睛半睁半闭，冲着他笑。 谢谢你。 别在这儿睡了，小心着凉。 天造地设，一对璧人。岳定堂忽然觉得自己是个傻子，他毫不犹豫，转身就走。许多时候，人总以为命运是无意为之的偶然，但若干年后他们才会发现，其实都是冥冥之中的必然。漂洋过海的旅途枯燥乏味，当海天一色成了日常，岳定堂就不再有海到无边天作岸的诗性了。他开始看书写信，书他带了好几本，两个手提行李箱里就有近一半是书，其中一本是罗密欧和朱丽叶。岳定堂拿起来翻了几页。 How sweet is love itself possessed when but love's shadows are so rich in joy。 原文书他早已看过两三遍，这次本来不是要带出国的，他本来想把书丢给来送行的某人，告诉那人好好学习英文，别几年之后见面连 ABCD 都说不利索了。但他没能等到人，书也就只好压箱底了。写信的对象可以有很多， 给大哥、二哥、三姐乃至周叔。中学里德高望重的老师也有几位，岳定堂打算以后经常和他们书信来往，请教学问的。三姐喜欢吃喝享乐，对沿途千篇一律的风景和饮食恐怕没有半点兴趣。大哥二哥就更没空看这些儿女情长了，他们更愿意看到岳定堂去了法兰西之后对欧洲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全方位的描述观察。但岳定堂有很多想写的，他从小到大都在国内成长，骤然离家万里远渡重洋去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，也许是几年，也许是更长。亲人朋友乃至熟悉的母语悉数远去，要说心中没有半点惶惑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再老成的少年也只是一个少年。枯燥的风景也是风景，无数纷乱的心情需要一个倾诉的渠道。就连看书之后的心得，如果有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在身边，与他讨论争辩，哪怕是吵架，都是消遣寂寞的热闹。信是写了，一封接一封，岳定堂有很多话想说，他把这些话都写进信纸，但信却始终没有寄出去，每写好一封就仔细封好扔进大海。如此一封一封，直到抵达欧洲彼岸，他才不再写信。许多年过去，这段往事就像被埋葬的青春记忆，坟茔上早就青葱成荫。忽然间，随着思绪如潮，草木燃尽成灰，泥土一层层掘开，那些尘封逝去的东西瞬间又涌回脑海。岳定堂想起来了，那些信件每一封全都没有起笔称呼，他似写给自己，又似写给他人，终归是想给一个永远无法寄到的人，灵书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